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特別節目影碟情報室又跟大家見面啦，咁今日好多謝紀圖啦，又上嚟幫我手啦嚇。 啊，唔使多謝嘅，出邊風大雨大啊！ 啊，點解呢排唔係凍啊？即係 天氣反常啊， 陰風陣陣，嗰種凍法係陰風啊。 通常係過咗年之後冇幾耐咧，呢啲時刻咧係唔知點解嘅，係喺香港嗰度係突然之間咧有幾日咧係凍到咧你打發鐵騰嘅，而家咪就係呢個時候咯，係 啊。啊，咁啊，即系呢排咧天气系咁样啦，但系咧就系更加令人惋惜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呢几个月死得人多， 系 即系 好多啊， 陆陆续续系咁啦吓，识又好，唔识又好都 系啊，有好多啲朋友嘅嗰啲长辈啊，咁佢都可能即系天气嘅问题啦，同埋可能饮食嗰啲问题啊，有好多都过身咁样 啊。五马嗰个丧礼有冇 去？哎呀，我就系漏咗冇去到啊，其实。即系好好遗憾咁样咯，变咗系，因为五 马即系你其实就应该去啦，因为 系啊，因为我头头嗰两个编剧嘅嗰个都系阿五马叔嘅作品嚟噶嘛，啊，即系《笑傲江湖》《人间道》同埋《笑傲江湖》同埋《人间道》啦，呢两部吓，咁我都有帮佢写读嗰啲古仔咁嘅， 系啊。咁除咗阿五阿叔之外，當然仲有好多經典人物啦。嗱，我哋今日都即係雖然我哋係講古文明救兵啊，原著電影，但係起碼都提一提阿倫雷內啦。 哇！呢個係啊，佢雖然佢年紀都 加一 嚇加一，咁但係佢嘅離世咧，即係我諗都全世界都好感觸嘅，都係。因为佢阿伦雷内佢91佢过身咧，但其实佢好几年前咧，佢即系都仲系有 拍紧戏作噶，拍紧戏， 都仲系几活跃，系好坚持创作嘅一个导演嚟嘅。 嗱，即系最近嗰啲反而我就冇睇，但系听讲咧，嗰个作品嘅风格已经系普及化咗好多。 唔系嘅，嗱，我就系应该佢之前。可能之前嘅第二、第三部嗰個一部係講歌劇嘅，咁我睇過咧，佢就會比較上係嗰、那個叫做係穩健咗嘅，四平八穩咗，咁啊變咗係反而個古仔，你會睇到佢喺可能拍攝之前佢嘅嗰個考慮嗰個處理咧，就多好多嘅，那個想像嗰多，但係到佢執行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咧佢可能始終都係個身體問題或者個座度同佢嘅嗰個配合咧。就平穩咗嘅，就係冇佢以前啲電影咁凌厲嘅。 你意思係咪即係話，可能你有少懷疑唔係佢拍嘅？ 佢一定喺現場， 喺現場，哇！你咁怪喺現場。 唔係佢因為唔係呢個其實唔係有不敬嘅意思嘅，因為主要咧，譬如有好幾位大師咧，譬如係 安東尼奧尼啦，係啦，即係到中咗風之後，其實都 對嚇，係啊，佢啊，同埋我最近都睇阿貝托魯奇， 導演嗰部啦。唔係佢而家坐輪椅嘅咯喎。 係啊係啊，佢。你会睇到咧，佢会响即系嗰个风格咧，系因为可能佢嘅年纪嘅问题咧，佢系有啲转变咗嘅。咁其实相对之下咧，你会睇到咧，反而阿伦尼内嘅佢个晚期嘅作品咧，就冇阿安东尼奥尼咁即系安东尼奥尼佢一系揾咗阿 Wim Wenders 吓 Wim Wenders 去帮佢手咧 ，Wim Wenders 系好有即系好知道阿伦尼内咧佢 安东尼奥尼 吓所以系安东尼奥尼咧佢个心点谂法啊，咁所以嗰、那个佢所以阿安东尼奥尼晚年嗰啲作品系其实都话仍然你会发觉系嗰、那个创作系好有锐气喺度 嘅，我自己咧就好惭愧啦，佢近年啲戏我都唔好睇啦，因为。可能咧，佢早年啲戏咧，我都未消化完。 实际上系好，佢嗰个你而家翻睇嗰时咧，我都叫话，即系学咗电影咁耐咧，摄影片咁耐咧，譬如你去年在马伦巴都仲系讲咗俾你听啊。你系唔敢话佢渣嘅，你都唔敢话你全部睇晒明晒咁样嘅，系好犀利嘅呢啲作品嚟嘅。 系啊，咁我之所以喺度咧安排一个小插曲嘅原因咧，就是、因为咧事实上当年咧呢啲电影啦，对我冲击好大嘅，冲击大到咧我自己系买埋去年在巴马伦波嘅英文剧本，当然佢原文系法文啦，咁但系翻译剧本啦吓，咁咧就跑嘅。 套戲呢，正如剛才紀錄講啦，我都唔敢講今日即係我自己睇唔睇得明白。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喺香港嚟講呢，由於香港電影即係部分嘅導演呢，其實都好睇新浪潮嘅。 係呀。 咁我懷疑其中一個呢相當之鍾情新浪潮呢，就係王家衛。 嗯， 咁所以呢，我自己即係有咁嘅感覺啦，即係阿飛正傳類似阿飛正傳呢，其實受去年在馬鞍巴嘅影響都大嘅。 肯定啦，嗰啲對白添啦，尤其是嚇一講到之戀嗰啲咩1945年你喺邊度啊，即係嗰啲。 係啊係啊，譬如啲 即係令人係好顯卷啊，捉住咗個心嘅嗰啲對白咧。 嗯， 喺阿倫雷內嘅作品嗰度已經咧，你會發覺咧，即係我哋睇嗰時都好深深俾佢扣住嘅，俾嗰啲對白嘅。 咁譬如話佢入邊戲入邊對嗰個時間嗰、那個 係 敏感啦，即係好多涉及到時間嘅問題咁樣。咁講到之戀亦都係啦，咁問題就只不過咧，就係佢當年阿倫雷內個戲咧，都即係頗為沉重。咁即係你好難當為一種娛樂去睇啦。 我諗咧，即係台長你嗰啲性格咧，就係中意睇阿倫雷內嗰啲好多。 當年啦，只可以講， 因為佢好有，唔係佢嗰個層面咧，又好立體嘅，好好深嘅。 呢個固然其中一樣嘢，但係咧，譬如話嗰個畫面構圖嘅處理咧。大家公認的啦，即係有一張相， 係嘛？個公園啦，最出名啦，嗰個嚇， 咁嗰個聽講係畫出嚟嘅，啲影 啊， 啲影畫出嚟嘅，咁樣冇理點都好啦，即係可能今日睇翻都有少少明日黃花，但係咧發覺新浪潮嚇，咁而家即係新唔可以講話新啦，因為已經係舊嘅新浪潮啊，或者甚至即將完全成為歷史嘅新浪潮咧，其實當年嘅建章咧都所餘無幾噶啦。係咁啊，好似剩低，如果我記冇錯，剩低 高達咯， 高達啦，高達啦。但係高達你唔好睇輕佢，佢差唔多又每年一部喎， 老馬都做好有，即係佢係啊，佢依個佢因為佢呢一班歐洲嘅呢啲導演咧，其實佢係比美國嘅嗰啲新鋭導演咧更加早做咗好多嗰啲即係電影嘅視覺實驗啊。 嗯， 尤其是阿倫雷內啊。即係或者 Fellini 啊，佢哋嗰啲咧，到今時今日你會睇到咧，有好多年青嘅嗰啲電影人咧，其實都係跟住緊佢嗰個路途啊，咁樣嚟去創作嘅，甚至係喺度而家都仲係學緊佢哋嘅嗰種處理嘅嗰種流派嗰種手法。 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啊，斷了氣就佢今就先啦，50半個世紀啦，係嘛？咁你話入邊啲嘢新定舊咧，咁啊大家自己走去推敲下啦。嗱，我成日覺得可以做一樣嘢嘅。太阳底下无新事，咁今时今日21世紀嘅电影咧，系咪真系无新事呢？即系大家可以做一下少少呢啲 research 嘅，有啲咩技巧上或者讲古仔方法系以前未试过咧？ 有新嘅，系始终都有新嘅。咁佢但系嗰个叫做系里面嘅嗰种叫做系革命性咧，就唔及之前嘅。咁呢度真系讲真系嘅。啊，譬如你讲起呢样嘢嗰时，就都可以提及咧，今年嘅嗰个奥斯卡嘅最佳外语片啦，得到嗰个 特别。就此迟啲喺香港上。 应该可能两个礼拜之后就会上添嘅。咁其实佢五部外语片提名都会上嘅。有一部已经系上年2013年已经上咗，系好劲啊！嗰度叫丹麦嗰个无望啦。咁但系咧就即系而家得到嗰个最佳外语片嘅 The Great Beauty 咧，大家睇还睇点睇咧？佢都系佢自己都攞奖嘅时候，佢都提及佢话我系要多谢咧。就是 Fellini， 一個意大利導演啦。咁而且佢嗰部電影，你會睇到佢裡面無論講嘅內容，或者佢裡面嘅即係處理嘅一種方式咧，你都睇到佢係好有意講俾大家聽，我係要跟住阿 Fellini 嗰樣嘢，而係將 Fellini 嘅嗰時嗰種世界咧，係帶翻嚟今時今日呢個社會咁樣嘅。咁佢呢個你會睇到佢哋嘅嗰個流派嘅嗰種影響力啦。 咁我諗可以咁講嘅，就60、70年代嘅歐洲電影或者。即係荷里活以外電影包括埋日本啦。其實到今時今日咧，我諗我哋都未能夠完全咧，即係將佢所有入邊嗰啲精華或者即係最令人震撼嗰啲嘢咧，全部話曬俾大家聽。 佢視覺效果，即係視覺嘅運動咧，嗰時就做得好。 頭先你譬如講法里尼咁，其實都係同新浪潮同期啦，係嘛？咁你講下嗰時，哇！真係百花齊放，係嘛？咁但係你回顧翻，即係對照翻今日。意大利電影去咗邊度咧？法國電影去咗邊度咧？德國電影去咗邊度咧？你仲大鑊，因為西德，哇！嗰陣時出幾多 即係天才，咁而家 德國電影啦嗰啲咁 啊，即係荷索啊咁樣話嚇，即係Alexander Kruger 嗰啲係咪嚇？咁好多好多嘅西貝堡嗰啲仲有係咪？ 係啊，嗱、啊，你講呢樣嘢嗰時候咧，都就要有少容許少少時間咧，都提翻埋我哋即係中國嘅導演啦。我哋因為咧喺上個星期三啊，就係阿吳天明呢個西安嘅 係咪老井啊？ 老井係佢導演啦。人生啦、啊，啊，咁样就呢位啊吴天明导演咧，其实佢年纪都唔好大， 唔好大我见啊，真系好后生 啊。咁就系响星期三嘅早上嗰时离世啦。咁、我谂咧，吴天明咧，即系除咗头先阿台长讲嘅老井啊，后来佢都响即系帮邵氏公司拍一部叫《变脸》啦、啊，都好出名嘅。但系佢系做厂长嘅时候，佢提携咗好多啲 年轻嘅西安电影 系啦、包括咧陈海歌啊。张艺谋啦，嗱，譬如《红高粱》啊，即系张艺谋嘅《红高粱》啊，仲有好多好多戏啊，或者陈凯歌，虽然嗰系叫广西电影制片厂嘅嗰个《黄土地》啊，其实一班嘅嗰个叫做系所谓第五代嘅嗰啲导演咧、其实系好受佢嘅嗰个提携嘅，咁、大家都视佢为一个叫老师啦，同埋当年咧。一个西安片厂咧，系一个好好边陲嘅一个制片厂咧，里面咧系做到一个咧，即跳出咗成个中国大陆，系俾外国嘅电影人咧系睇到咧，原来中国电影已经喺度酝酿咗一种新嘅潮流出嚟。咁、嗰个系佢嘅嗰个功劳系相当之大嘅。 啊，如果喺上海又未必做到。 系啊， 头先你讲嗰啲嘢。 同埋仲有一样嘢噶，头先因为我嗰时喺1988年嗰度咧，咁我好有幸咧，就系因为参加个电影嘅嗰个制作咧，咁、我都去咗西安。咁、那個電影咧，咁佢係有做策，佢係策劃同埋演員之一嚟嘅，嗰、就係程小東嗰個秦勇啊，咁啊嗰時認識咗呢個吳天明先生啊，咁其實哇佢真係好好人嘅，因為嗰時我係僆仔嘅嘛，講國語又唔得啊，而家都仲未得啊，咁啊但係咧就知道佢吳天明咧就好想攬佢啦，第一啦，第二咧咁啊就即係話。厂长，其实我好喜欢看《红高粱》啊，同《黄土地》嘅。你可，因为我知道他哋西安，他哋自己本身咧，当他哋喺度去发行嘅时候咧，佢哋有一个西安版嘅嗰个海报啊。特別咧，相當之唔同嘅，而且佢嗰個張海報咧，係我覺得係好有嗰種日本環美中質嗰種 feel， 不過中國化咗佢。咁、我話你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即係攞到一張咧？即係咁講，咁就好啊好啊，我遲啲俾你啦咁樣。咁啊嗰時都係食緊飯咧，咁啊都諗住都講完之後咧，即係講就算噶嘛，諗住咩？咁點知咧，都要到我當我走嗰時間咧，佢突然之間咧就有一個佢嗰秘書咧，就真係坐住啊，真係喂啊，張總話你走嘅，佢係應承咗俾啲海報你喎。咁啊，佢真係原來咧，佢呢啲嘢佢好記住，同埋咧佢嗰個為人咧，咁我其實一直都到而家咧，我都係好覺得，因為我都同阿陳嘉上導演咧都講起嗰陣時咧，其實都有感覺。其實我哋所認識嘅中國人咧，而家嘅即係所謂內地人咧，裡面嗰度咧，其實我哋都想揾翻一啲叫好乜嘢為之最 original 嘅中國人，即係好有即係中國嗰種好啲叫本土味嘅中國人咧。其實我哋而家去睇嗰陣時咧，我可以講啊，吳天明啊。吴天明老师咧，即系俾我哋感觉到咧，你一见到佢咧，你会好感动嘅。佢个胸襟，佢对于嗰个成个嗰个中国咧，嗰种睇法，同埋佢嘅理念咧，都系令到我哋好深咁嚟去感动。所以今次佢离世咧，其实我都系有个好大嘅感触啊。所以就直此都系要提一提纪念翻佢咯。 系我系行外人啦，不过我只可以加一句啦，就今时今日嘅佢嘅徒弟咧就。我覺得唔多對得住，唔多對得佢住。 你唔好怪佢啦，佢叫人在啊，人在人在，佢嗰個人唔係江湖喎，即係人在上面。啊，你繼續講張藝謀佢嘅應該 徒弟嚟， 唔止係外徒，因為老井係令到佢係佢因為本身攝影師嘅，第一次做演員係竟然攞到最佳男主角獎喺東京電影節嗰度咁啊，其實事實上啊，張藝謀嘅演出係非常之厲害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你想認識啊，可能唔係好了解吳天明，你想認識啊吳天明咧，你可以睇佢《人生》《老井》呢兩部都係好 推薦的電影的 東西。是啊，之所以用這個開場白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是當我們看到阿倫雷內他過身之後，咁我都諗緊一樣嘢，可唔可以做就係咧，即係可能我哋喺短期之內，我哋做一個特輯就回顧法國新浪潮，係嘛 嚇？好啊， 咁啊咁多位導演當然好難全部講曬啦，但係起碼一樣嘢我哋可以做嘅咧，就即係我哋睇睇呢個電影嘅運動， 係 佢對後來嘅導演或者後來嘅電影製作有咩影響？ 好嘅，同埋佢因為佢有好多依電影咧，已經開始叫做係50啊60周年， 哦，即係收復版啊，真係 佢啲收復版佢會我透下 新浪潮係變舊古董， 係啊，古文明啊，呢個就係所以好值得講嘅，係啊，你安排啦，你 係啊，我安排啦，就都要揾啲合適嘅朋友嘅，係嘛，即係哦，年資年資要比較啱翻上下， 試下睇下卡叔啊，佢哋嗰啲得唔得閒？ 因為我想攞一樣嘢就唔係話大家後嚟做，譬如喺圖書館啊，或者睇VCD 啊，或者 DVD 去嘗試去掌握，而係話我哋想揾翻嗰代人，我哋第一即係呢啲戲首映嘅時候，佢睇過第一個感覺係咩嘢？ 呢啲我哋都追唔到㗎，望塵莫及㗎。即係譬如杜魯福，咁你梗係要揾阿陸尼阿陸尼小姐啦嚇，佢係 佢講新浪潮都 OK 㗎。 都得，不過佢肯唔知佢肯唔肯嚟嘅啫。 哇！你咁講嘅啫， 阿陸尼。不過可能佢係話唔好亂講嘢啊。阿陸尼出定咪我哋都好熟嘅。佢一嚟嗰時候咧，你一講起杜魯福咧，佢啊即係如數家珍啊。你冇得出聲㗎啦。 冇出聲，因為佢直接同阿杜魯福係通過電話同埋有信嘅。 有書信 嘅。佢嘅書信咧，杜魯福俾佢嘅信咧，我聽講法國文化協會係即係攞翻嚟做，可以做即係個 copy 做紀念嘅，可以做展覽嘅。 係啊， 咁因為嗰啲係乜信嚟？即系唔等于我哋今日 email， 先大家千祈唔好有咁嘅錯覺，系嘛？ 而且佢杜魯福好似系咪净系香港叫嘅咋？香港呢个译名杜魯福 系啊， 唔好改啊！ 台湾嗰个叫楚浮啊，好似 系啊，楚浮唔得啊！杜魯福呢个名嘅真系改得好好啊！唔知系咪陆尼去改嘅？ 我估都系噶啦， 系啊， 就呢啲问题唔紧要嘅，我哋就算问唔到陆尼，我哋问下李默吓， 都得啊！ 嗰啲就好快有答案啫。咁啊，即系之所以提咗即系呢个新浪潮啊，雷内咧，同埋头先嗰番话咧，就系除咗第一个原因，即系譬如话我哋做唔做到个新浪潮嗰个回顾之外咧，就对照翻而家呢套戏啦，就叫做《古文明救兵》。咁我唔知点解咧，即系譬如话如果你睇翻新浪潮嘅戏嗰种锐气，到今时今日都冇消减嘅。 嗯 咁但系睇呢套戏咧，就有少少谢谢地。我唔知道你个感觉。 你可以咁讲嘅，都系嘅，因为佢呢部戏咧，叫个题材混大，但睇嘅时候咧就，原来其实低成本制作嚟嘅。个 scale 咧，即系比想象中咧，其实系佢比较上系争咗少少嘅。因为呢个题材咧，我觉得系。我就咁聽佢嗰、那個聽佢嗰個名嗰時候都覺得，喂，哇！呢、這個會將會好好睇喎。咁但係啊 ，George Clooney 係用咗一種比較上咧係好另類電影嘅嗰種形式咧嚟拍呢部電影嘅。 我自己感覺咧就佢都想俾翻大家嗰種30、40年代荷里活電影嘅感覺。無論個畫面咧或者嗰個講嘅方法啦 你依個講我唔知道你係讚一定係貶義。我覺得好似有少少貶義喎。不過係其實有啲四平八穩咁嚟去處理個故仔。 就唔係講緊話30、40年代嗰啲荷里活經典，係30、40年代嗰啲。即系 叙事方式， 即系一般嘅荷里活嘅制作啦。佢连嗰个卡拉通都有嘅，即系都近翻嗰啲年代。当然嗰年代冇所谓彩色啦吓。咁但系俾一种嘅即系如果你好听嘅叫做怀旧，但系唔好听咧就叫做即系有少少过气啊。 系咪佢事实上你会睇呢部戏嗰阵时咧，可能你睇觉得最吸引咧，都系佢个古仔里面原本嘅嗰个素材。但系喺个叫导演手法咧，即系作为一部叫电影嘅处理咧，即系嗰个制作或者手法，你会觉得咧佢其实系都比较上系一个叫低水平或者系一个制作嘅嗰个问题咧，咁嚟处理成个古仔嘅。 嗱，当然啦，即系譬如出咗咁嘅情况咧，咁我就唔会话George Clooney 唔得，因为咧睇佢其他嘅作品咧，事实上呢位演员咧，佢做导演都有相当之即系高嘅水平嘅吓。咁但系大家知道啦，做电影呢行咧 teamwork 嚟噶嘛，即系一个意外因素或者夹埋大家天时地利人和唔夹。 啊、或者即時辰唔啱出嚟套戲就禍咗㗎啦。 呢、這個我懷疑其實都係同，因為你會睇到而家喺荷里活咧，雖然佢叫做係都一個叫電影強國咧，咁、但係有陣時候有啲題材咧，你要開戲咧、都唔係咁容易嘅。莫講係呢部添啦，咁你奧斯卡攞到最佳男主角嘅嗰部咩《逐夢飄紅》咧，都係嗰個演員都話佢要去拍呢部戲咧。佢系自己差唔多，佢即系话我要减薪减得好紧要之余嗰时，系一个好有限嘅嗰个时间，得十几日咧，咁嚟抢拍部戏嘅。如果唔系就话拍唔到噶啦咁样啊。咁啊呢个古文明救兵咧，就我谂都系面对呢啲情况。啊，你谂下佢，而且佢今次揾到呢啲叫做都系拍膊头嘅卡士嚟噶啦， 全部 friend 嚟嘅。 其实佢计起上嚟嗰、那个，如果你真系要用一个叫荷里活嘅嗰个 system 咧嚟计佢呢个 budget 咧，系演员佢已经。花晒啲钱去嗰度嚟噶啦，唔系 George Clooney 我谂都拍唔到 嘅。系啊，咁啊 Matt Damon 嗰啲一定拍膊头噶啦， Matt Damon 就肯定噶啦， 大佬叫到咁啊，系嘛？咁但系咧，即系奈何咧，套片嗰个出嚟嗰个效果咧，似乎咧唔系咁理想。咁、但系另外一样嘢，我想提一提咧，就系嗰个中文嘅译名 系 就。這個譯名呢似乎我們都發過很多輪牢騷或者不同的戲咁我就真係唔敢以專家自居啦即係我只不過即係一個資深嘅影迷咁我哋覺得有時即係戲嘅譯名呢你其實都即係應該幫到啲觀眾入場㗎係咪或者令到佢知道戲係咩嘢嚟呀咁第一樣嘢呢就呢、這個唔係古文明嚟嘅係古文明嘅意思唔係咁解㗎係 呀古文明呀嗰啲叫我哋搵奇蹟嘅啲嘛呢啲叫應該古文物呀啱啲啦古文物救兵 文物古啊，古唔古咧？就因為佢都係文藝復興啊！ 哦，肯定唔古添。咁佢因為基本上佢哋講四十年代嗰時，當代嘅畢加索，佢哋都搶救噶嘛。係 啊， 嗰啲文物 啊，咁啊，唔好理佢點都好啦即係我哋雖然批評啫，但係你又問翻我啦，我哋有冇好嘅提議？點解冇好嘅提議咧？都套嘢都上咗啦， 諗啦， 將來諗啦。 喂，諗起名要收錢 嘅 咩？ 唔係，唔可以咁講嘅，唔可以講事，我唔可以搶人哋嗰份工嘅。嗱咁你就聽到呢度，咁你梗係哇嘈啦！喂，你又話唔好睇，咁你講嚟做咩咧？咁啊嗱呢個所謂唔好睇，咁只不過就係話純粹係一個娛樂嘅即係 角度 啦。咁但係套戲入面嘅內容咧，其實有部分大家都可以攞出嚟即係特別喺香港今時今日呢個情景啊。我想就算我看 Facebook 有些人都拿出来讲就是说 George Clooney 有一段我想这个好即是其实是已经是很白的了讲得出来即是比较少教训式的就是你可以杀了一个国家很多人你可以令到他整个国家即是所有东西都没了、但如果你做一样东西就是令到这个国家对人类文化贡献消失的话呢、你就真的令到这个国家是消灭的 整个民族是没了。 没了 我觉得他这部戏虽然我们都普遍成绩用一个叫娱乐角度来讲他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这部戏有一个很大的意义看完了之后也都促使我有人求着你这本书很想了解那里面的真相。因为我觉得 George Clooney 他都很清晰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拍这部戏。因为这部戏他拍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捉到了最大的意义呢不是他拍得好不好看。他最重要呢他就说我要借故旧事重提等你知道呢原来曾经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事。而这些事呢里面那里还有没有一些下文呢他这个戏里面呢就在一个用一个戏剧里面呢是借此呢是提出来。里面仲有冇啲有啲咩特别嘅嘢佢冇提到啊大家藉住个睇嘢嗰时候呢就讲返呢个题目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就都係一个叫而家你拍电影呢都係其中嘅一种叫做係一个好好嘅一个动机嘅嘢。 咁呢个我諗我都讲啦 ,George Clooney 呢啲佢嗰个社会意识好强嘅。佢开戏。 好滑添嘅。 佢开戏呢佢唔係纯粹话要赚好多钱啊或者点样攞奖啊之类。其实我想他有些使命的这位演员。 同埋我就有 虽然他靓仔靓仔通常就花 fit 的但他固然花 fit, 但他仍然是一个相当之 其实 我想是一个很肯思考的人。 咁佢唔係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即係好值得係即係影碟情報室呢種講嘅題目咧，尤其是你係專係負責睇原著嗰個 啊 嘛，因為我懷疑戲裡面咧。原著咧就應該係好真實咧，記錄翻佢哋嗰當時嘅事。 嗯、 但我懷疑喺戲裡面嗰度，因為有好多人都係提話戲裡面咧有啲文物，其實而家係冇咗嘅。 嗯， 嚇，咁佢裡面咧，但係佢係冇咗，就點解咧？佢喺個戲嗰度咧係 highlight 嗰件文物咧，我覺得佢有嘢玩嘅。咁、如果你就咁睇電影咧，你所得到嘅 information 咧都係一個片面嚟嘅。 啊！呢、這個絕對講啊！呢、這個亦都係我今日揾了幾圖上嚟去講呢個原著同戲嘅原因，因為咧，你睇原著之後，你又覺得多重嘢。如果你再跳出個原著，你睇翻即係呢幾個月喺歐洲發生嘅新聞咧，你又多重。咁究竟係咩嘢咧？咁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